身当饭食，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！HKPeanut.com， 我系杰斯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谭志强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这三款口烧的韩牛的，知道牛柳叫 Tenderloin。 好了，基本上这一牛是 100g 的牛柳来了，烧的方法只要你放它上去，烧完一边倒出去水反过来，只可以反一次而已，烧另外一边，然后呢就切开了它，有四边呢是烧匀匀了它，这个是吃口烧的方法，咁样你先食到呢个牛嘅原味，同埋所有啲肉汁喺入边。其实呢个就系肉眼，肉眼嘅特色系点咧？你如果去韩国食韩牛咧，佢全部都系用肉眼嘅，即系最贵嗰啲地方全部都系肉眼。呢啲肉眼咧系好肥美嘅肉眼，我系忍唔住唔食多嚿嘅。其实第三呢、这个牛肉味咧系最好食嘅嘢之一嚟嘅，我试有咁多。呢、这个福协两汁肉，几乎冇人食过咧唔赞叹嘅。呢、这个咧就煮好咗嘅福协两汁肉。正確食的方法是用筷子點一啲鹽派上去，你又唔好夾嚿肉落去，咁樣咧佢就會太鹹噶咯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一定有少少鹽吊味嘅，其實係，呢個係所有食過人都話好食嘅，牛味好強，牛柳係200克，肉眼200克，福協兩汁肉兜你咧460蚊啫，咁咧仲加送一個雪濃湯添。 立即上韓牛快遞或人民超市網頁訂購，買滿500蚊仲有免費送貨添。 喂啊，翻到嚟呢个大军阀啦，咁啊土伯，唉就真係你 精神啦， 你错过咗咯，你错过咗呢一个呢、這个礼拜嘅声浪咯， 大镬 喎。你知唔知我哋呢，其实我哋嗰、那个YouTube 呢我哋嗰个点击率啊，你知唔知我哋超过咗7日呢，即係都系升穿呢个移动平均线。 系咩 你知唔知我哋嘅平均线， 喂咁你唔公布出嚟翻身台我点知啊， 诶呢、這个我可以俾大家睇下㗎，你等先啊，我而家 check 先。 唔系啊，如果我哋有翻 YouTube 直播会好多嘅， 唔系我哋都有 YouTube 直播噶啦，知唔知啊？ 我梗系知，今日先知啦，今日先知啦。你睇 YouTube 直播系好大影响。 你睇我哋移动平均线，好转个图过嚟先。嗱、啊、呢、這个 Social Play 啊，唉，我讲完之后咧，咁 系你呢个节目先会讲呢样嘢。 我哋打飞机，佢喺度即系话自己第一喎，啊，咁好啦，咁我哋移动平均线系几多咧？诶、7万、啊，嗱、啊、你睇下之前啊，你而家未埋数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日啊！我系连续8日升穿呢个移动平均线啊， 犀利啊！ 唉， 我哋有咩特别嘢？ 咁啊， 多谢上海哥， 吓、啊，多谢上海仔啦，呢个系。 我哋而家要学啲即系大哥嘅口吻先啦，大佬嘢。 哦，即系哦，因为冇人讲上海哥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讲上海哥。 唔系，不过我觉得一个现象咧，即系确实咧，我 observe 咗个礼拜啦吓，即系我完台湾开会之后翻嚟，喂，全世界都冇啲黑社会咁招摇。大哥， 喂，我都叫你禮拜二你上去城寨嘅時候同我去講。 我禮拜二我慘，因為阿明出咗獄之後咧，星期一晚咧同佢食飯咧就有。我飲太多酒啊！ 你又肚痛？ 哇！肚屙到我死啊！ 成唔可以飲咁多噶啦， 即系年紀大咗，即系要解解。 你會痛風啊？ 咁咧，我睇到個現象係點咧？喂，就算你即系意大利嘅黑手黨咁惡啦，係咪？喂！都唔会走出嚟开记者招待会，或者自己拍段 YouTube 片放上去， 分三节、 四节啦， 四节啊， 好似 All Together 四节啦， 佢有埋其他片嘅， 连埋嘅生日会啊， 系 四节啊，好似 系佢生日会嘅片嚟嘅。 喂，真系夸张啊，大哥！ 嗰个名，你知唔知嗰个 YouTube 个名叫咩名？ 唔知 叫邓振环。 咩？ 邓振环咧，就其实我觉得呢个咧 有咩 implication 咧？ 嗱，好似唔系嗱，点解我同阿金英讲呢个有啲似成报 feel 咧？就其实你成报，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个叫汉江舌？汉江舌其实有个谐音，即系个谐音系叫咩咧？